读书要从薄到厚，再从厚到薄。 所谓会读书，就是本住诚意去读有价值的书。 好书使人更懂得享受人生。 打开这本有声好书，我们就可以用耳朵阅览群书，聆听中外不同著作。香港电台制作有声好书。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程振鹏。 第34封信，你知道什么叫21岁？ 亲爱的妈妈，老实讲，你的答复令我吓了一跳。你成封信讲的是生命败坏的过程，你的身体怎样逐渐干掉的过程，就是没看见你说随着年龄你怎样变得更有智慧更有经验，亦都没说你怎样期待优雅变老宁静过日。我以为你会说老了的时候你会好舒服地睡在摇椅那里，慢慢地讲回你一生的伟大成就。你基本上不需要顾虑金钱或者工作，家庭亦都很安乐。我以为好像你这样处境舒适的人讲到年老会几闲适的。所以要多谢你啊，妈妈，消灭了我对优雅地老的任何幻想，给了我一箩箩可怕的对年老的想象。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程振鹏。 第34封信，你知道什么叫21岁？我没想过二三十年后的事，会令我心烦的是未来两三年的事。有时候我会想到人生的过程，先是整个世界围着你的爸爸妈妈转，后来是比拼一下哪个的玩具最好玩，玩具不比拼了，之后跟住落嚟话题就永远围绕住女仔了。什么时候女仔又不再是话题呢？我希望永远不会。我的意思是说，什么时候开始，天啊，我同朋友谈的不再是文学、足球、电影和伟大的想法了。我们谈的是私募股权投资是不是好的行业。我们谈的是哪间公司待遇最好，哪个同哪个上市公司老板有交情。感觉上我们好像又是踎在沙堆里面玩的小孩，只不过现在拿来比的不再是哪个的爸爸妈妈最厉害，哪个屋企最大，或者哪个的玩具最多。没几耐之前，我在上网的时候发现我以前的女朋友都在网上，好几年都没联络了。我决定写几行字给她，跟她打个招呼。其实心里面呢都是希望最好她不在这里，不用这么尴尬嘛。但是不幸的是他在这里，而且还立刻回应，还讲很多东西。我们谈了一阵之后，他告诉我他要结婚了，他和未婚夫正在找屋。我礼貌地问了一下他和未婚夫认识的经过是怎样，之后就匆匆地结束了谈话了。不是说我对他做了什么不舍得的感情，而是我感觉很奇怪。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 程振鹏。 第34封信，你知道什么叫21岁？但是还未完啊！上个礼拜我收到一张相，我的一个高中同学穿着白色婚纱，那个是他的婚礼。我的错愕就跟那天上网知道前女友结婚的感觉一样。难道就是这样的吗？已经开始了了。我哋唔系啱啱仲逼响烟雾缭绕嘅小酒吧里边高谈阔论，为歌德嘅诗嘈到面红耳赤，唔系啱啱先饮到半醉喺度大谈我哋嘅未来？点解依家已经话要结婚要成家啦？唔系啩？冇可能啩？唔系应该仲有一个阶段咩？我哋开始喺度倾事业、结婚、家庭，点解有人已经开始身在其中嘅？咁喺事业、结婚、家庭嘅下一个阶段，我哋系咪要提早倾埋关节酸痛、大小便失禁、替换骨盆同老年痴呆症啊？你知道我嘅人生处境吗，妈妈？我其实已经面对紧人生未来嘅压力同挑战，学业嘅同事业嘅，但系喺屋企入边。只要我同你仲住埋一齐，我仲系好似一个12岁嘅小朋友一样被看待。你间房好乱啊，你会话。做完功课未啊，你会问。两点啦，仲唔瞓？你会催。你可能觉得我太夸张，啱啊。但系对唔住啊，对我咁样一个21岁嘅欧洲人嚟讲，咁样系一个对待12岁嘅小朋友嘅态度。你唔知道欧洲嘅21岁代表啲乜嘢啊？所以我感觉就系、是、响外面，我系一个要承受压力嘅独立自主嘅成年人，但系一踏入家门啊，我马上变成一个反叛期青年。我有一个内部角色转换。一边喺度厮杀股票操作嘅最佳策略，一边要对妈妈解释点解寻晚凌晨5点先至翻屋企。同你讲真噶，后者比前者仲难。但系我亦都揾到一种同你和平相处嘅方式。最怪异嘅其实系喺学校里面啊，我嗰班亚洲同学喺我眼里边睇起嚟系咁幼稚。唔通佢哋嘅父母对佢哋管得更多，更保护有加？我无法想象，但系我睇到嘅系结果。我可以同你讲1000个例子，但系1-2个就够啦。有一日，约翰同我去到学生宿舍，一推门，睇见约翰嘅香港同学系一对男女朋友，正系坐喺床边嗰度玩。点样玩呢？个女仔手上面就揸住一只熊公仔，个男仔就揸住一只狗公仔，两个人呢做出超可爱嘅咿咿哦咁嘅声音，推嚟推去，叽哩咕噜咁笑个不停，玩咗好耐，就好似两个得8岁嘅小朋友一样，但系佢哋其实都23岁噶啦。上堂嘅时候，譬如法文堂啊，老师发一个音，学生觉得嗰个音好笑。就会集体发出那种小学女生发出的咕噜咕噜这样的笑声。他们永远用可爱的声音讲说话，他们的身体语言亦都是永远是可爱的。我坐在当中，觉得自己好像一个100岁的老人家。你明明啊，我就是在这几种奇怪的情景当中转来转去，心里面对未来本来就有疑惑和不安了，你仲嚟话俾我听年老有几可怕？安德烈，2007年7月23日。 亲爱的安德烈，声音演绎陈燕彤。第35封信，独立宣言。 安德烈，你昨天的说话是这样说的，妈妈，你跟我讲的说话语气和方式还是当我是14岁的小孩来看待，你完全无法理解我是一个21岁的成人。你给我足够的自由，是的，但是你知道吗，你一边比一边就是觉得那些是你的授权或者是私语，我并不觉得那些就是我本来就有的天生的权利。是啊，这个就是你的心态了。亦即是说，你到了今日都没办法去明白，你个仔不是你个仔，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安德烈，那一刻简直就是经典电影里面的镜头。身为仔的向妈妈做一个斩钉截铁的独立宣言。那个饰演妈妈的不是嬲到全身发抖，跟着刮个仔一巴，跟着个仔露出愕然的表情，然后嬲到夺门而出。再不是就是妈妈愕然，然后眼泪慢慢地流落来。本来威武庄严的妈妈突然冧了，好惨地在喊。我亦都没办法去应付这个局面。安德烈，譬如你站在沙滩上面，突然有一个浪头好像天一样那么高，眼白白地看着它扑落来。你其实不知道可以躲去哪里，反正你趴在那里瞓在那里都会被激到。你所不明白的是，你的独立宣言不单止是美国对英国的独立宣言，它毕竟都是一个同一个文化的内部格斗。你的独立宣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想到一个不伦不类的比喻，是尼日利亚向法国宣布独立，是古巴向西班牙挑战，是甘地向英国说不。 亲爱的安德烈，声音演绎陈燕彤。 你根本就不知道大多数的亚洲妈妈是怎样对待他们的仔女的。你记不记得你的数学教授，他是博士生，谈定了要来上班之前，他还说要打电话回去北京，去问下他的爸爸妈妈同不同意去做这份工作。你记不记得大三的小穗，他去到台北同朋友晚餐，结束之后还打电话回去问他妈妈准不准许他搭的士回家，结果电话里面的妈妈说的士危险，他必须要搭公车。你记不记得大二的阿芬，他拎着暑期创意营的选课单，他说很伤脑筋，不知道他妈妈会不会同意他选他真正想要的课程。这些都是典型的镜头，我不是这样的妈妈，但是同时我亦都睇见21岁的女同妈妈手挽手咁样亲密咁样行街。睇见18岁嘅仔好乖咁样坐喺妈妈身边陪住妈妈去探朋友。同妈妈有讲有笑。老实讲，安德烈，我好羡慕啊。但係我唔敢祈求，因为我都觉得啱啱成年嘅人同妈妈太亲近太乖，恐怕就是代表着他本身的人格独立性不够完整。我渴望和你们可以保持小个的时候的亲密，但是我又知道这个是一个不可能的幻想。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之不典型的亚洲妈妈来的，而且还一直很认真地上着你和菲利普给我的课堂。 这空间将书籍透过说出的每个字声音及发送，好好的将每一本书听进耳中，直至让心声接通，创造无限感动。就在这一刻，有声好书。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陈燕彤。 第35封信，独立宣言。菲利普和我在香港生活了两年，从他14岁到16岁，他对我和我朋友的谈话议题非常之有兴趣。譬如说，中国来的记者谈中国问题，或者美国记者谈国际局势。15岁的他都会很专注地倾听、提问，也都讲出自己的看法。有一日，有一班朋友刚刚离开，他说，妈妈，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一个华人朋友的特征啊？我说没有啊。他说，就是当他们要问我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都是望着你的，而且站在我面前都会用第三者去称他来称呼我。我其实不是很明白他的意思，但是跟着我们做了一次实验，就是观察一下朋友来的时候所做的举动，结果就是这样的。教授甲入到来，我介绍，这一位就是中文系的甲教授，这个是我的仔菲力普。他们握手，然后甲教授就对着我问，好靓仔，他懂不懂讲中文的？我说，懂啊，讲得不错的。甲教授就问，他几多岁啊？眼睛是望着我讲的。我说15。甲教授跟住又讲，佢读几年级啊？眼睛都系望住我嘅。跟住我话，你问佢啦。甲教授先至转个头去望住菲力普，但系冇几句，佢又转翻嚟啦。哦，佢识几多国语言啊？菲力普喺一边用偷笑嘅眼神望住我。这个实验发生咗之后，我亦都变得敏感了。记唔记得你刚刚来到香港的时候病了，我陪你去看医生，我们两个一起入去，你坐在医生的对面，我就站在一边。医生望了你一眼，然后抬头问我，他哪里不舒服啊？我很快就说，请你问他吧。那时你20岁。16岁的菲力普在我们做过多次的实验之后，曾经下过这样的观察归纳。他说，妈妈，我觉得差别是在于欧洲人就是看年龄的。譬如德国学校里面，你只要满14岁，老师就会用你来称呼学生。但是中国人看的就不是年龄，是辈分。不理你几岁，只要你站在你的妈妈或者爸爸的身边，你就是变了小蚊仔，你就没有身份，没有声音，不是他们倾偈的对象，所以他才会用眼睛去望着你的爸爸或者妈妈发问，由大人为你代言。菲力普做这个归纳的时候，安德烈，我这个有名的社会观察家真是傻了。跟着之后，即使站在朋友身边的小蚊仔只有豉油樽那么高，我都会弯低腰同佢倾偈。 亲爱的安德烈，声音演绎陈燕彤。 菲利普俾我另一次嘅震撼课堂系喺垦丁，我哋一大班人，包括婆婆啊、舅父啊、表弟啊、表妹咁。几架车去到垦丁的海岸，大家坐在凉风习习的海岸咖啡室望海。过了一阵，我听见舅母问她读大学的女咪咪，你要不要去厕所啊？当时我都想去洗手间，我起身就问菲力普了，你使不使去厕所啊？你弟弟本来在看英文杂志，他抬头望着我，跟着他说， 妈妈，我使唔使去厕所？我自己唔知嘅咩？需要妈妈嚟问噶？又嚟啦！我唔理佢，我自己去啦。翻到嚟之后，佢仲唔放过我？佢话：妈妈，咪咪都20岁啦，点解佢妈咪仲要问佢使唔使去厕所嘅咧？吓？佢继续话：第一，呢一种问题唔系对3岁嘅细路仔先至会问嘅问题咩？第二，去厕所，你唔觉得系一件非常之个人嘅事咩？请问你会唔会问你嘅朋友去唔去厕所？我开始谂，好。如果我系同诗人杨澤、历史学者朱学勤、副刊主编马家辉、小说家王德益一起来到海岸喝咖啡，当我去厕所的时候，我会不会顺便问他：杨澤、朱学勤、马家辉、王安益，你们使不使去厕所？菲力普望着我阴晴不定的表情问：怎么？我好不甘愿地答：我不会。他就乘胜追击：好了，那为什么你要问我去不去厕所呢？你是不是怕我赖尿在裤子里？ 亲爱的安德烈，声音演绎陈燕彤。 我们之间的矛盾，安德烈，我想不单止是两代之间的，是更多的，可能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我成日都觉得你们两兄弟和我做智力的对决，价值的拔河。譬如你的中文家教老师来到家，我看见你直接坐低就准备上堂了，我就会叫你走埋一边，跟住同你讲：安德烈，这个老师虽然只是大你几年，但是还有一些礼节的，你要斟杯茶给他，请他坐先，他离开的时候你记住要送下送到他裂口啊。你显然就觉得太多礼，但是你都照做。我亦都记得，譬如住在隔离的好朋友陈婉莹教授来到家，你看见他入来，对他讲了声 Hi， 还是坐在张椅上看报纸。我跟你讲，不得的，再熟他都是你的教授，在中国的礼仪里面你要站起身的。你都接受了。我们之间有很多价值的交流，更何况德国的传统礼节不见得比中国少，欧洲社会的亲子关系的重视不见得比亚洲人轻，啱吗？但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还是令到我难以消化，隔了一晚还是觉得郁结在心里面。你和菲力普来到上海做暑期实习，我亦都兴高采烈地将自己的研究行程安排到上海。一个做妈妈的快乐想象就是母子三人共处一室，在上海生活个零月，哇，几幸福啊。就等我引导你们去认识中国，几愉快啊。我怎会想到你们的快乐想象和我的刚刚相反。你说我不容易才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为什么又要跟妈妈一起住呢？而且难道以后第时我去第二个城市工作，妈妈都要跟着来了？18岁的菲力普刚刚从德国降落，天真的眼睛生在184公分的身躯上面，认真地说：我不要你拖着我的手去认识中国，因为你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但是真正的世界怎可以是这样的？我要自己去发现中国。我听见自己很可怜的声音说：难道连一个周末都不肯跟我一起出去玩？青岛啊，苏州啊，杭州啊。你们眼睛都不眨一下，异口同声就说：妈妈，你能不能够理解啊？我们要自己出去，自己探索啊。安德烈，我在面对你们的欧洲价值， 心里面觉得彻底咁样失落。但系调翻转头咁谂，你哋两个系咪都喺度努力咁样抵抗紧你妈妈身上面某些亚洲价值，而觉得有啲攰啦？琴晚我一个人去散步，由梧桐树夹道嘅兴国路一直行到去淮海中路，月亮黄澄澄嘅，好浓，梧桐嘅阔叶好靓。我足足行咗一个钟头，然后就叫车去到你哋两个荔园路嘅屋企，睇见你哋自己洗好啲衫同埋袜，凌乱咁样摆晒喺梳化上面。我谂唔得，我点都唔能够帮你哋清理屋企。喺沉沉嘅夜色里面，菲力普送我去到大马路搭车，佢忍受咗我一个深深嘅拥抱，然后就大踏步咁样去到马路嘅对岸。妈妈，2007年8月24日。 第36封信，伟大的鲍布迪伦和他妈。亲爱的妈妈，不要失落啦，夜晚一起出去吃晚餐好不好？下面是美国有名的音乐制作人描写他和鲍布迪伦和迪伦的妈妈一起晚餐的镜头。同迪伦同佢妈妈坐埋一齐，我吓咗一跳。诗人迪伦变成咗一个小怪怪。佢嘅妈妈话：你仲唔食小包比？迪伦就话：唔该你啦，妈妈，你搞到我好尴尬啊。跟住佢妈妈就话啦：我见你晏昼都冇食嘢，你瘦到皮包骨啦。迪伦就回答话：我喺度食紧啊，妈妈，我食紧啊。然后佢妈妈又话啦：你仲未多谢人哋制作人请我哋食晚餐啊？于是迪伦就话：多谢。妈妈又话：你口里面含住啲嘢点讲嘢啊？人哋根本都听唔到你讲咩。迪伦就带啲晦气咁回答话：佢听到㗎啦。妈妈再话：唔好曳啊，小包比。妈妈，你而家觉得好过啲啦嘛？安德烈，2007年8月25日。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程振鹏、陈燕彤，编导陈燕彤，香港电台数码台及文教组联合制作。